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商地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一下家族一群当中的孟小坚、米粉、妞咪、圆圆。花开半夏，就是发来位置啦，我来发来图片了。妞咪，大家都已经互相来寻找了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们离得近吗？可以搭顺风车吗？还有田大腕、奋斗金妞、Mr. Y、忘情水，你们好。刚刚呢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二群里边来问候一下，生如夏花之绚烂，不许刷屏啊！龙哥发来这么漂亮的蓝天图哈，今天的这个蓝天又像是被洗过一样，哇蓝哇蓝的哈！谢谢付婷婷大早上起来给我们发的红包哈，还有小呆猪、霍比特、海拉尔、张丽娜、油炸花生米和根根，你们好！还有没点到的，在我们家族群当中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哈，也可以发蓝天图哈，在你方便的时候，不许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哈。好了，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欢迎你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欢迎新朋友。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30号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来关注一下全新的科技版的电动汽车。目前有厂商研制出了一款未来概念电动车，基于 MEB 的电动模式化的平台车型，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半小时就可以充电80%，那好快呀、啊，比手机充电还快啊！预计2019年就可以上市了。啊，全车呢注重智能控制，车内配置了3块大屏幕，同时后排呢也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可以用来移动娱乐和办公。车内还有一套类似苹果 Siri 的语音识别控制系统，比如你可以用它操作空调，还能识别语音的方向。如果坐在后座的你说降低空调温度，那么它就会降低后座区的温度。如果你在前排说降低空调温度，它只会降低前排的温度，后边就不会管了。哎，它会识别你在哪儿，然后 在相应的位置给你做相应的服务哈，真不错，越来越细分化了哈。看来科技呢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行走的魔法时代了。我觉得岂止是行走的魔法时代，我们未来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魔法时代。以前你可以想到拿一个手机就可以走天下吗？到哪儿都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完成了所有的支付，可以提前下订单，然后到那儿再去取咖啡，一切就凭这个数码，一切就凭扫码就完全就完成了。以后我们的出行也是在车里就可以办公了哈，不用那些什么 office 办公室实体办公店了，都不需要了，商店也不需要了，全部都是通过虚拟的这个平台来实现了，在车上就可以办公了，真好。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One Direction Act My Age。 第39名， 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第38名， 张靓颖，出镜入境。 天已亮，我心在埃及；天已黑，微醺在巴黎。 第37名， 可米小子，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 爱像拥抱着风。 第36名 Lenny Lowe Oceanside。 You live for one moment, everyone ca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英文版的励志歌，来自 One Direction， 英国的单向乐队带来这首 At My Age， 青春不服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源自于他们的第4张录音室专辑 Four 当中 ，At My Age， 青春不服老。继续攀升。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还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新朋友哈，已经拉熊猫咪咪还有徐帅进群了，于磊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哈，你同意一下，别端架子了哈，马上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熊猫咪咪说我是新人，但是是老朋友了，一直都在听节目，谢谢熊猫咪咪。确认不要在开车的时候给我们发信息哈，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好啦，还有没有新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好像徐帅和熊猫咪咪一样，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38位，张靓颖《出镜入镜》开始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8位。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周亮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盈，手托着行李。决定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艳遇，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如果有人想要爱我，我相遇。我愉快逃离城市的囚禁，到一个新鲜的异地，深呼吸， 上一次车技 拍了什么美景，换来纪念。 一种洒脱和随意在歌曲当中表露无遗哈， 歌曲当中透出的爵士旋律，还有 Jolin 轻轻唱出来的那些故事，都表现出几分轻松和简约的质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Jolin 的出境入境。如果想和我认识，那就制造偶遇吧，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轻松欢快的歌，一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想放假了，不想上班。隔壁小子的这一首《爱像什么》，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午送至你的耳畔。北京时间9:20:12，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爱像什么？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 小子爱像什么？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安静的听一首歌，来自美国的歌手 Lenny Liu 这首《Ocean Side》。还记得是上星期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Lenny Liu 呢，除了是一名歌手之外呢，还是一名作曲人，可谓是多才多艺。好了，就静下心来听听这一首 Ocean Side。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度，今天本市高空受到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干物燥，请注意补水润燥，早出晚归还需要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1月22号、23号，柏林爱乐乐团将在指挥家杜达梅尔的带领下，携手钢琴家朗朗登台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将是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在北京的再一次亮相。这次上演的两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不仅将为观众演绎马勒、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更将在美国20世纪作曲家、指挥家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演伯恩斯坦的经典作品《戏游曲》。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将带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亮相京城，为大剧院观众献上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巴伦博伊姆将要指挥贝多芬第3交响曲，是7年前他带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北京演出的曲目之一。万瑞星先生京剧作品演唱会将于12月10号在保利剧院上演。从2000年开始，万瑞星开始了与程派名家张火丁长达20年的合作，先后为张火丁量身打造了程派《白蛇传》《江姐》《梁祝》等曲目。张火丁将在演唱会中倾情献唱《江姐》的经典唱段《红梅赞·绣红旗》。优秀梅派青衣丁小军、优秀老旦演员张兰、程派青衣周静、青年老生演员杨少鹏等也将登台演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承高速黄岗桥到京承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五元桥区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开心呢、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有了很多的朋友，新朋友进我们的群了，这么多的新朋友 SV 李好多，还有清奇，是清奇吗？还有 Jen、六月荷花、尼尔森、专访里的虫、自由行走的花，好，待会儿一一拉你们进群哈。家族群当中的朋友也准备好红包哈，迎接新朋友。好了，进 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赏红叶的好地方，别扎堆上香山了哈，来听听我推荐的这个地方，京灯大峡谷。京灯大峡谷呢，由大峡谷和景台山两大风景区组成，景区内有大大小小的景点60多处呢，星罗棋布在高峰深潭和幽谷之中，可谓是一步一景，沿着山路一直爬上去，景色也慢慢变得丰富起来，陡峭的山崖，奇形怪状的岩石，清澈见底的潭水，聚满山谷的片片红叶，瑟瑟秋风当中，红叶斑斓，染红了深潭幽谷，多好啊！十一时间就是10月的下旬到11月中旬，这个周末赶快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Wilder Ravel Wild Eyes。 第34名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 第33名 TFBOYS Heart。 真别害怕，别惧怕， 32名 李荣浩模特。 春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 第31名 棉花糖小飞行。 飞行前进不想放弃。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n the dark they go like stars, bright light. In the night I see them glow. I can see bright lights, ooh, in your wild eyes. I can feel the night, ooh, in your wild eyes.In your wild eyes, ooh, in your wild eyes, in your wild eyes. It's the way you love and the rules you make. You amplify my desire to escape. I need the highs, you think you know. Places where I never dared to go. In the dark they go. 真的是奇妙的一首曲子，来自 Broiler The River 的这首 White Eyes。 除了电子音乐的动感之外，这首音乐还有一种独特细致的感觉，有着润物细无声般的绝妙的韵律。 White Eye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啊，据说这首歌曲 MV 呢是让萧亚轩在38度高温下掉到高空，甚至掉到全身都青了哈。唱片公司为了让他的劲舞有高人一点的感觉 ，MV 呢设计出了让他和男主角在空中比武哈，然后把他吊到15层楼高的半空当中，借来吊车哈。看到被吊在半空当中哈，还视作这个一点都不害怕哈，还跳了各种舞姿，真的太敬业了。你真的没有恐高症吗？有啊，当时你没看我使劲咬牙跳完这支舞吗？真的吗？我真的要佩服艺人这种敬业的精神，就是为了给你呈现那种绝妙的视觉效果，付出很多很多。好了，加油，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第34位 ，Come on。 我在唱什么？ 再跟着他一起唱，至少再跟着他一起哼哈，走调都没关系，跟着他动起来，把情绪调动起来，

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 听到了李荣浩的歌《模特》，他总是这样不经意的唱歌，但是就这样的吸引人。模特前后贯穿一体，不强加主题，却有一场小型 live 的即视感。连环唱法更是主骨，也是唱片当中可听统一的重要原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李荣浩的《模特》。好啦，我们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摇滚起来哈，棉花糖的小飞行，给人的感动就如同柔软的心融化了刚硬的石头一般。小飞行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31位，有请。 不想放弃，欢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坦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文津街东向西方向，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首很有气势的作品，来自现在新崛起的星星哈，来自英国的歌手 Jelly CX 的这首 Boom Clap。好，这首歌曲呢由他的团队制作哈，本来是想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但是呢，由于这个本来想提供给电影的这个经纪人拒绝了请求，于是将这首歌曲提供给电影《星云里的错》作为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而使用。那这首歌曲由此走红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现在呢，已经拉了很多新朋友进群了哈。自由行走的花，绽放里的虫，尼尔森，六月荷花里好多，还有 Jen 清奇，还有 SV 于磊，你们好。还有没有新朋友？继续可以把二维码发过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们的群里变得无比的热闹哈，鲜花掌声一大片哈，当然红包也很多，待会儿呢就给大家来继续发红包，我也要亲自来发一个大红包哈。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度，今天本市高空受到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干物燥，请注意补水润燥，早出晚归还需要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冬奥有我，我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落下帷幕。81件符合量产条件的入围作品将于11月1号起在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进行众筹预售，接受消费者的众筹投票。在预售期期间，销售数量达到最低投产数量的作品即可投入实际生产。此外呢，11月3号是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第二个新品上市日，届时将有13款特许商品新品上市，包括2款节气徽章、6款贵金属制品、3款丝绸制品和2款文具。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儿童阅读周近日在北京市丰台第二中学初中部再次举办国际儿童阅读发展论坛。这次论坛以童书童话、东西方再次相会为主题，邀请到加拿大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绘本作家沙朗·麦凯伊，以及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等嘉宾，和同学们一同畅游在童书创作的世界。与会嘉宾结合自身的经历，分享了各自对童书创作及青少年阅读推广的思考。第7届首都学生外语展示系列活动中学组决赛前天举行，全市16个区中学组的30支代表队参加了展示。决赛中，北京5中分校的学生把经典剧目《茶馆》呈现在了现场，学生们标准的语音语调、地道的英文表达和生动形象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974，就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43，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请到2位特别的嘉宾哈。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到周二的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了。好了，请到的2位嘉宾呢，是来自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你好。 哎，大家好，冰冰姐好。 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声音很好听的，喜欢刘倩声音的那位朋友，你赶快给我站出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可以来刷一下存在哈，当然也可以来提问了。阳光今天也来了，来自北京运营啊。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大家好，冰姐好。 嗯，要叫我腾冰就行了。嗯，好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哈，来接受你的问题。对于凹凸租车，你想了解什么？想租到什么样的车？想询个价什么之类的？或者您有车想出租，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哈。阳光在这儿随时给您做解答，任何问题哈。 是的，没问题。 好的，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交给刘倩。 嗯，好的，凹凸租车呢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共享平台。那么我们跟传统的 B2C 的租车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通过整合和利用闲置的私家车的资源啊，来做共享租车的啊这个商业模式。那么其实我们是为有自驾需求的租客和有为这个身边有闲置车辆资源的这个车主搭建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那么租客朋友呢，可以通过在平台上 啊，找到你这个想租的这个 Dream Car 啊，这个价格可能会比我们传统的这个租赁市场会便宜30%到50%，那么越高端的车性价比会越高啊。那么车主朋友呢，可以通过共享您爱车的这个闲置时间段来获取每个月至少3000元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澳洲租车现在我们是2014年5月份上线的，目前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在中国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等60个城市。那么这60个城市呢，主要还是以一二线和我们热门的旅游城市为主。那么我们的注册的车型已经超过了10000款，我们的车辆超过了50万辆。那么有超过1000万的朋友使用过我们的租车的服务。 看这几个数字，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这个市场是非常广大的一个市场哈。 是的， 奥拓租车也是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做了一件好事哈。 是的， 待会我们再说说还有公益的成分在其中。 对对对，是的， 是把您的这个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同时有没有增加任何这种排放啊，增加这个车辆的这个原则之下，给大家提供了极大的出行的方便，是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共享出行，这是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了哈。好，大家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哈，比如刚才刘倩给大家介绍的说，那我们到底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到底便宜在哪里呢？最受欢迎的车型又是什么呢？性价比特别高的车型又是什么呢？您都可以来提问哈。另外自己手中确实有闲置的车，您也可以来向这个刘倩问一下，咱们还有一个保牌计划等等哈。还有说呢，刚才很诱人的超过每月3000元的这个收益， 是的， 从何而来？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台上其实有一些车型是特别抢手的，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满租的状态，就是可能一个月30天。31天，他会全部的时间都是用来共享的，或者说，车主可以自用几天，比方说自用4天，然后剩下的20多天拿出来共享。那么，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我们的共享大使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就是我们会把去年一年当中在平台上共享次数最多的和我们租车次数最多的车主跟租客朋友啊，我们会做一个评选，那么叫做我们的这个共享大使。对，其实因为车主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家里会有2辆以上的闲置车，那么有1辆是处于长期闲置的状态，那么其实您与其把您的车放在地库里吃灰啊，您还要去负担它各种养护的成本，那不如把它共享出来啊，分享给有自驾需求的租客朋友来使用。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您不单单是获得了这个每单几百元的收益，然后另外更深层的一方面的影响是，其实您为中国整个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 明白了。其实你刚才说的地库里吃灰哈，我们家地库里就好多这样的车，常年累月，我看它就在那儿放着，动都不带动的。然后呢，最后还行，对自己车好一点的车主呢，还盖上一层车衣；对自己车不好的，直接上面真的是厚厚的一层灰啊！我看着真的就心疼哈，因为车长期不开的话，那车也就废了。 是的，是的，车长期不动的话，其实对车本身也是一种损耗。 对，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小区里边都是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工作日的白天会有70%-80%甚至80%-90%的车会停在那里，它并不开走。对，所以中国之前我们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私家车有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闲置状态的。 对 对， 就是即便你是开的时候，其实你有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那儿放着。 其实您开车的时候也无非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2个小时，那么其他的时间段都是停着的。对，所以其实中国有很大的一部分闲置的车辆资源正在被忽视和浪费。 没错。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现在目前的自驾需求也特别旺盛。根据我们那个中国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有驾照但是没有车的人数已经高达2亿。那么在未来10年，我们这个人数会达到7亿。对，那所以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巨大的资源正在被浪费和忽视，没有被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自驾需求又在特别的高涨，每年会是一个暴增的这样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其实这两方面是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在中间做一个匹配的。那么凹凸其实做的就是连接我们的闲置资产，另外一方面是连接我们的自驾需求啊，让这两部分资源进行一个有效高效的对接。 有效高效的对接，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凹凸哈。 是的， 是一个特别好的互补。 对，因为凹其实是少了一块，凸其实是多了一块，所以凹和凸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体，体现了我们这个共享的这样一个概念。 啊、哦，我突然还想到一个点子哈，你看能不能这样？刚才说，其实我们即使每天开的这部车，它也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闲置的。比如你到了单位，你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走的时候可能再开一下，一天24小时，顶多可能就用了2个小时，剩下的22个小时都在闲置。能不能我到单位之后呢，我就直接在你们那儿下个单，然后不是就可以有人如果说就在我附近，他需要用车的话，直接就在你们下单，直接把我的车开走。 是的， 等我下班的时候再给我还回来。 对。是的， 然后直接就把银子打给我。 对，其实现在平台上我们的共享车的模式一共有这么几种，一种是短租，就现在刚才像冰冰姐说的这种、我们可能以天这样为单位，然后可以把您的这个车做一个共享。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您的车长期闲置，然后又在车龄在6年之内，那么我们可以把您的车拿出来做一个长租，就匹配给有长租需求的，比方说一些企业用户或者个人用户，他可能租期会在3个月、半年甚至1年，我们会匹配给这些长租的用户。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冰冰姐跟大家提到的保牌，就如果说您名下的这辆车是一辆年数很久的10年、15年的车，您为了保住这个牌照而没有办法去处理它，或者说您有一个这个购车的资格，但是您近期之内并没有购车的需求，那么其实可以把您的牌照啊，这个我们也会有一个保牌计划来帮您把您的牌照做一个保留。那么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车辆整个的一些包括保养啊、维修啊、违章的一些处理都是由平台啊来为您代为操作的，那么不用牵扯任何车主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和成本。 真的很好。相应的这个服务呢，待会儿呢还要阳光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哈。 好的。 另外呢还有这个整个包车的服务哈，配司机哈。 对，是的，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服务。因为很多租客他有这种自驾需求，但是他可能对北京的道路不熟悉，然后他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需要带我们帮他匹配一个司机，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代驾包车的服务。 哦，那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吧，是包什么样的车，大概的费用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代驾包车有三款车型呢，主要是分为这个商务型、豪华型和这个七座的这个商务车。商务型呢主要就是这个帕萨特、凯美瑞、雅阁同级别的，像这种车呢就是一天大概是600块钱起，然后包括了车辆的租金、保险、油费还有我们司机的价格。另外特别要提一下，我们的司机都是通过了我们的身份的审核认证以及我们驾驶技能的考核，都是我们的金牌司机。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像奥迪 A6 啊、奔驰 E 啊、宝马5系等等这些车型啊，大概市场价应该我了解到的是在1500左右，然后凹凸的价格呢只要850块钱，因为我们的车源的价格相对来说很便宜。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七座商务车呢，就像 GL8 呀、奥德赛呀等等这些车，一天是700块钱，也包括了司机、油费还有车的这个费用，包括了保险。 哦，真的很好。你看包一辆车，然后你要是如果不会开车的话也没有问题。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是提供全天候的24小时的服务，包括机场、高铁站的接送。 哦，那我们等于是又激活了另外一群人群，是吧？刘倩，原来我们是说所有就是说我没有车但我有本的人你可以来奥拓租车，享受奥拓租车的服务。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就不会开车但我需要用车怎么办？ 是的， 这一部分人群也被激活了。 是的， 那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你有用车的需求，你都可以在奥拓租车上得到满足。 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个关于车辆的所有的运营服务我们全部能给大家提供，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目标。 哦，好，我们之前呢了解到了奥拓租车的特殊的服务还有它特别优惠的价格。其实可以这样想哈，因为奥拓租车它的理念就特别好，所以它极大的节约了很多的成本，也可以最大的让利于所有的消费者。 是的。 好，奥拓租车的保牌计划，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我们现在一首歌曲之后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如果您说，哎，我这手里确实有一台闲置的车，我要想保住这些牌子，该怎么做呢？先来听一首歌，周董、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却得到一台996。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听音乐的时候呢，也和阳光和刘倩我们线下探讨了很多哈。这个奥托租车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哈。如果家里确实有闲置的车，特别是刚才跟你们说，就是在胡同里有的这种，特别是这个城里面哈，不好停车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停到一个这个又不收停车费又不会被贴条的一个位置，然后就停在那儿，永远不敢动了。甚至就是我可以上车将就点，委屈点，坐地铁啊，上班将就点，委屈点，坐地铁，坐公交车，我这车也都不能动，因为我一动了就没有停车位了。 是的， 像这种情形呢，我们建议他其实可以真的去找奥托租车做一个托管哈。 对，其实我们的代管车的服务，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很多车的闲置时间呢，它可以拿出来租，但是它车有闲置时间，车主没有闲置时间，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洗车、交接，包括它的保养啊、年检啊等等，它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出了一个车辆代管的服务，就是车主可以把车直接交给我们，我们帮他管理。然后呢，出租期间呢，我们是每笔交易收取他一定的比例的服务费。如果像有的车主说，那我的车租不出去，是不是我还给你交停车费？毕竟我们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都是靠近三环里的嘛，停车费比较贵。这个呢，车主也不用担心，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的停车费的，包括每次交易之前的洗车。交接、交易结束之后的验车、加油等等，全部都是由奥托租车来付费的，包括代管期间的这个年检和保养都是由奥托租车代办的。也就是说，车主呢，把他的这个车拿出来出租，获取一部分收益，完全不需要他操心，我们全程帮他代办了。 而且这个车如果中间说车主说我这周我可能想用车用三天怎么办，没关系，提前打招呼，凹出租车我们会安排专门的这个管理人员把车给他送到他家里去，用完了之后我们再把从他家里把车开到我们停车场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现在呢刘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保牌计划是怎么回事吧。 嗯， 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这个保牌计划其实刚才讲过我们的这个推出的背景哈，就是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我的车牌特别的宝贵哈，因为我可能是